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王之涣所作的《凉州词二首》中的其一。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凉州词的意思其实就是凉州歌的唱词，它不是诗歌的名字，而是盛唐时流行的一种曲调名。开元年间，陇右节度使郭之运搜集了一批西域的曲谱，进献给唐玄宗，玄宗便将它们交给教坊，翻成了中国曲谱，配上新的歌词演唱，并以这些曲谱产生的地名为曲调名。因为凉州歌的曲调很受人欢迎，因此唐代很多诗人都为这个曲调写下过凉州词。其中王之涣所写的《凉州词二首》中的其一知名度很高，这首诗又名《出塞》，它以一种特殊的视角展示了边塞地区壮阔荒凉的景色。诗的大意是：纵目望去，黄河渐行渐远，好像奔流在缭绕的白云中间。就在黄河上游的万仞高山之中，一座孤城玉门关耸峙在那里，显得孤峭冷寂。何必用羌笛吹起那哀怨的杨柳曲，去埋怨春光迟迟不来呢？原来玉门关一带春风就是吹不到的呀。这首诗流露出戍守边防的征人回不了故乡的哀怨之情，但是这种哀怨并不消沉，而是带着壮烈之气。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武威市，它地处河西走廊的东端，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早在五千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大将军霍去病远征河西，击败匈奴。为表彰他的军功，便将此地命名为武威。自汉武帝开辟河西四郡，历代王朝都曾在这里设郡治府。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国和隋末的大凉政权先后在此建都，使这里成为了长安以西的大都会和中西交通的咽喉。悠久的历史孕育了武威灿烂的文化，这里名胜古迹众多，文化遗存丰富， 是甘肃省的文物大事。说起武威最有名的历史文物和古迹，可以概括为一马、一碑、一寺、一窟、一塔、一庙。其中这一马就是指著名的马踏飞燕东汉青铜器，出土于武威市凉州区的雷台汉墓，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一碑是指西夏碑，它是迄今所见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西夏文和汉字对照字数最多的西夏碑刻。一寺是指白塔寺，它是元代阔端太子与西藏佛教领袖萨班举行凉州会盟之地，是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一窟是指天梯山石窟，它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杰出代表。一塔是指罗什寺塔，它是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讲经说法之地。一庙是指武威文庙，它是全国三大孔庙之一，规模壮伟宏耀，最早建于乾隆或西夏时期，复建于明英宗时期，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而诗中所提到的玉门关并不在凉州，而是在今天敦煌附近安西县的双塔部。遗址已经很难辨认，虽然玉门关与凉州不在一处，而且至今也没有史料证明王之涣来过这两个地方，但他确实在辞官后远游过塞外，因此才能写出如此苍凉悲壮的诗句吧。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从今天起，我为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了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冷暖哪可忧，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

现在我的故事越来越精彩了，你的呢？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律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约播出。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郑老师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如何摆脱阴虚的体质。那首先说，阴和阳是古代哲学家研究宇宙的产物。古人认识到了宇宙当中存在有两种能量，一种是阳的能量，这阳的能量呢就是以太阳为主，还有一种呢就是阴的能量，它是以地球为主。那也就是说，阴阳是两种不同的能量，一种是温暖的，一种是寒凉的，只有这两种能量混合在一起才能够产生万物。那也就是说，万物都是两种能量结合在一起的结果。那阳的能量作用于人体，给人带来的是力量，一个人说充满了活力，说一个人有阳刚之气，是吧？阳的能量给人带来的是温暖，所以正常人是有体温的。那如果说阳气弱了，这个人就会疲劳，这个人就会怕冷。如果阳气没有了，那这个人身体就会变凉。所以为什么死去的人身体马上就凉了，对吧？那所以说，这是阳的能量在发挥作用。而阳的能量呢，也是人正在使用的能量，也就是说人得有备份，得有储存，对不对啊？那这个储存的能量是身体内部深层的能量，这个医学家们管这种能量叫阴的能量。那阴的能量和阳的能量正好相反，它是宇宙当中一种能够滋润万物，能够使万物安静下来的能量。所以我们看白天阳的能量充足的时候，万物都开始，动物也都出来了，植物也生长得好，是吧？人也出来劳动。那阴的能量呢是晚上，所以晚上的时候很多的动物都入睡了，那人呢也休息了。阴的能量主管安静，主管滋润。那如果阴的能量越来越少，在人体就会出现相应的反应。刚才说过，阴的能量主管滋润，主管安静，所以这个人就会体现出不滋润不安静。怎么不滋润呢？首先这个头发就干枯，因为它不滋润，所以这个头发经常梳理不成型，就跟乱草一样，因为它干，像干草一样，所以怎么梳理都不容易成型。也就是说这个头发变得毛糙了，容易变白。那皮肤呢也处于一种干燥的状态，所以为什么经常得保湿，是吧？经常得抹油。有的人甚至是把这个裤腿卷起来以后，发现这个小腿的皮肤干燥异常，一葫芦都往下掉白皮儿。为什么？是干燥的，这就是身体处于一种不滋润的状态，就显着很干燥。这人嗓子经常是干的，尤其是早晨起来，哎呦，嗓子干的都快冒了烟了，赶紧得喝一口水。眼睛也是干的，眼睛干涩，所以使劲盯着一个东西看一会儿就累得不得了。所以当阴的能量缺乏的时候，人体是处于一种不滋润的状态， 身体内部就会处于这儿也干那儿也干，会出现相应的反应。那阳的能量带来的是动，所以呢阳气充足的人活力充沛，那阴的能量带来的是安静，是正好相反的。所以阴的能量一旦缺乏以后，人就不安静。人就不安静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白天啊，这个心里边很乱很烦，这心里就像长了草一样，坐卧不安。那这个是什么状态呢？更年期的妇女是最容易出现这种状态。一个是更年期的妇女，还有一个就是头天没睡好觉的人，说头天熬了一宿夜，或者说是半宿没睡好，第二天心烦意乱，第二天坐卧不安，第二天情绪容易激动，实际上这都是晚上没有达到养阴的这种能量，所以才出现了这种反应。那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躺在床上他不能够马上的入睡，他得酝酿很长很长的时间。躺在床上以后，好，脑子里面一幕一幕的过电影，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很多年都不联系的人这时候都想起来了。那为什么呢？这个就是身体的阴的能量不足，所以人就安静不下来。所以这个人是竭尽全力的想使自己安静下来，把家人都安排好了，走路都不许发出大的声响，关门要轻点，电视调到最小的音量，防止他因为一点响动不容易入睡。但就是这样他还是安静不下来，躺在床上甚至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所以阴不足的人他就不安静，所以睡眠的时间会缩短，睡眠的质量会越来越清浅，甚至有的人是彻夜不眠。那睡眠是一种什么状态？当然是一种安静状态。那阴不足他安静不下来，所以他就睡不好觉，甚至是睡不着觉。而阳虚的人是越来越冷，而阴虚的人是越来越热。所以阴虚的人最怕的是过夏天，阴虚的人特别容易中暑，所以特别怕暑热，特怕热。不是专门有一波人怕冷吗？我告诉您，还有一波人专门怕热呢，特别容易中暑。所以阳虚的人怕冷，阴虚的人怕热，而阴阳两虚的人是又怕冷又怕热。所以还有专门一波人更倒霉，他的体质是阴阳两虚，所以是冬天怕冷夏天怕热，而且比正常人要明显的多。说正常人不是热吗？那就吹吹电扇，那就换换单衣服不就完了吗？好，他们这种人动不动就中暑了，冬天穿的衣服比要厚很多，那这就说明又怕冷又怕热。而这个热不光体现在外面热，它内部自己它就热，体现在它从骨头里边往外就反出来一种热，中医叫什么呀？叫骨蒸潮热。这种热是你躲不开的，说外边热我在空调屋里不出来了那还好点，好，从骨头缝里边就钻出一股热来，中医叫阴虚发热。所以这种人手心脚心都是热的，这手啊总喜欢拿一个凉水杯，或者把手直接贴在墙上，哎，这样能凉快点，睡觉也把这脚都伸出来。为什么？脚心是热的。那伴随症状就是腰酸腿软，因为这个是一种虚热，所以它并不是那种真正的发烧的那种热，它是一种假热真虚，就是因为阴的能量不足，所以它才造成了阴虚发热。因为阴是安静的，是滋润的，它既然安静不了滋润不了，这个身体就会发热，就控制不了身体的阳气了。所以当阴的能量不足的时候，作为女性来说更明显，就是及早的就步入了更年期的状态，出现了那些情绪烦乱，情绪一激动，失眠多梦，面色憔悴，头发干枯，这一种状态。所以实际上阴虚的人更容易使人变老，而使人更快的变老。刚才说过阴的能量是什么能量呢？它是一种身体的储备能量，那也就是说 阳的能量是现在用的能量，现在用的能量不够了，现在连储备的能量都不够了，那就说明身体出现了大问题了。所以中医学自古就存在着阳虚易治，阴虚难疗。那也就是说，阳虚解决起来好办一点，你补补阳气就过来了，而阴不足，它是深层的能量备用的能量都不足了，而且备用的能量不足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身体透支了。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四十一出头更年期的症状就全来了，而过去很多的妇女到了更年期的时候没怎么难受就过去了，这就说明身体并没有明显的亏损。那现在的妇女有好多四十刚出头就更年期全来了，就说明身体已经透支了。所以这就是阴的能量一旦不足了，人体会更快的步入衰老的行列，而加速人的衰老。这就说明身体的深层的备用的能量已经不足了，身体已经透支了。所以遇到了这种当阴的能量不足的时候，就要及早的想办法，因为这是身体深层的以后用来养老的能量，现在发现也没剩多少了。所以当身体出现了失眠、多梦、潮热、盗汗、五心烦热、腰膝酸软，遇到了这些阴不足的表现的时候，就要提前的想办法。那怎么想办法呢？当然是要补阴。补阴是由哪儿入手呢？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明确指出，肾为阴阳气血之根本。那也就是说，《黄帝内经》早已经明确的指出了，这个阳的能量和阴的能量的根本是在人的肾。所以滋补肾阴就能够补充整体的阴的能量的源头，温补肾阳就能够补充整体的身体的阳的能量的源头，而阴阳同补呢，就能够补充两种身体都需要的重要的生命的能量。这样呢，就能一是补充的全面，第二，中医学讲要想增加阳的能量，要阴中求阳，也就是说用补阴的办法过渡到阳气充足，反过来阴的能量不足的时候呢，要用补阳的办法来促进阴的能量的增加，这就是阴阳的互补性。正是因为古人深明此道，所以带来了非常好的改变身体状态的效果。所以针对于严重的阴的能量不足的体质的人，比如说非常的瘦弱，顽固性的失眠，头发过早的就脱落了，身体一到下午晚上就开始发热，这身体的体温明显的比别人高，那这就说明他的这个能量消耗的太大了。遇到这些问题都要及时的去养护肾阴的能量。所以阴阳双补体现在第一，补充了阴的能量，第二是从补充阳的能量过渡到养护阴的能量。所以对肾功能阴阳同补是一个关键，而要想阴阳同补就要有充足的补益的力度，而血肉有情之品在补益力度的增加上有着明显的优势。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对于人体的能量的补充，第一，它可以增加人的阳气，第二，它可以滋补肾阴。滋补肾阴体现在它可以使肾阴充足以后，使人逐渐的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以后人就能够入睡的快了，安静下来以后更年期就不会过度的烦躁了，安静下来以后人就能够获得深层的睡眠。那温补肾阳更体现在通过服用海狗鞭以后能够感觉到身体逐渐在变暖，那这就是它补充了阳的能量，使身体逐渐的阳气充足而活力充沛。所以两种能量都得到了有效的补充的时候，人体现有使用的能量充足了以后，深层的备用的能量也充足了，这才是健康长寿的基础体质。 所以当人体出现了更年期过早的出现了顽固性的失眠的时候，应用有效的补充肾阴的办法，能够帮助人推迟衰老的到来，平安的度过更年期，获得更多的深层的能量，从而有效的保证了以后的健康长寿。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情况拨打电话6617-8400 6617-8400 6618-7778 6618-7778。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石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讲一下老年人呢出现水肿啊，咱们要提高警惕。下肢水肿多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尤其多见于身体肥胖的老年妇女，这个呢还跟内分泌系统的这个代谢异常啊有关系。这一类浮肿啊，以下肢踝关节附近啊比较显著，那么用手压下去啊，就是一个凹下去一个坑。休息一夜以后呢，起床以后呢会减轻或者消失。这种水肿一般呢都是啊因为人体衰老了，身体的生理机能减退了，体内的水盐代谢混乱了而引起的。一般自觉症状呢只有一些倦怠、乏力，自己感觉到不愿意多活动，下肢呢发胀这些感觉。那么医院里检查呢也不会有什么异常的这个感觉。但是呢往往啊这个还有呢除了这个普通的老年人出现的这些状况的话呀，咱们还会出现呢因为有一些疾病出现呢这一些浮肿。比如说首先是第一是肾源性的水肿。这是因为肾小球滤过的张力啊降低了，血加渗透压呀下降了，造成水分呢向组织的间隙啊转移，导致水钠储留而发生水肿。一般在急性慢性肾炎引起的水肿就是这样，常出现呢这个早晨的时候眼面部和眼睑水肿，下午呢面部的水肿的程度会轻一些。肾病综合症呢引起的水肿啊就比这个急慢性肾炎呢就会更为严重一些。一般下肢浮肿呢更明显，而且活动以后呢加重，发现了水肿应该呢咱们就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赶快啊就说是上医院去查查，因为肾脏的这个功能维持正常对于维持我们健康还是很重要。所以说水肿按疾病来说的话，那一种是肾源性的水肿，还有呢是心源性的水肿，第二种是心源性的水肿心脏。因为各种心脏的疾病啊，只要发展到心力衰竭的程度的话，都会出现水肿的。心源性的水肿一般是从双下肢开始逐渐向上发展，甚至可以蔓延到全身都会浮肿，常常在劳累或者体育活动以后就加重，用手指按下去的话可以出现明显的凹陷，但是呢它这个恢复的比较慢，同时还会伴有胸疼、心悸、呼吸困难，这个食欲不振、腹胀这些心脏病的其他的一些表现。 那么有心脏病的人发现水肿，咱们也都是一定啊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所以你发展到心力衰竭的话呀，那都是心脏病的最后的这个发展阶段了，你就要观察这么三个指标，一个体重，一个水肿，一个尿量。这个体重的话呀，这个一天呢就不能够超过呀，这个体重上升的很多，体重增加了这个两斤的话呀，这个就是不对。你哪能体重一下子一天就长两斤啊？那必然是这个水分没排出来嘛。另外呢，就是这个还要注意啊，这个全身检查是不是水肿，因为这个很明显的，你用手按下去了以后就是凹陷。另外还要观测尿量，你那一天正常的要收集尿量，正常的尿量的话，这大约啊就是1500毫升左右，因为你喝进去的水跟排出去的水应该差不多是啊平衡的。那么如果尿量减少，那必然就是你这个水钠储留在体内。所以呢，第二种是心源性的水肿，尤其是心力衰竭的时候表现出来，注意体重、水肿跟尿量这些指标。第三种呢是肝源性的水肿，肝源性的水肿呢就是因为是出现了肝脏的疾病了啊。由于肝脏合成血浆蛋白的能力啊降低了，而导致水肿。一般水肿啊，这个先出现在踝部、脚踝部，逐渐的向上的延伸，头面部、上肢常没有啊水肿的。随着病情的发展，最后形成了顽固性的腹水，就是说它不往上啊特别往上走，而是最后在腹部形成一个顽固性的腹水。那么这是肝源性的水肿，肝脏疾病引起的，而且还有黄疸啊、肝肿大呀、脾肿大呀，还有呢皮肤上出现蜘蛛痣，还有腹壁的静脉可以出现的曲张，这些表现。第四种呢是营养不良性的水肿。营养不良性的水肿啊，就是一种低蛋白的血症，它是一种营养缺乏的一种表现。由于长时间的负氮平衡，就是你蛋白质得不到在体内你需要的含氮的这些量，你得不到，出现了一个负氮的平衡，以至于血浆蛋白减少，胶体渗透压下降，出现全身性的水肿。这个病呢常见于一些慢性的腹泻，或者呢是出现了肺脓肿，大量的失血，外科的伤口的引流，以及严重的烧伤的这些病人。营养不良性水肿常表现为水肿两侧是对称的，首先是下肢，由于呢足背最为明显，病程呢越久的话呀，那么骨部、腰底部、外生殖器，甚至呢手背、结臂都可以看见了显著的凹陷的水肿，也就是说你都是按下去呢就有这个凹陷的这个印。严重的时候呢可以腹壁啊、眼面、眼睑以及结膜等处发生水肿，伴有呢全身的虚弱，而且呢精神抑郁，皮肤干燥发凉，伤口愈合缓慢，尿量少，血压低，这些症状。所以说咱们说一般的话呀，咱们老年人出现浮肿啊，还是啊要注意有这个由于我们年龄啊造成的呀，我们体内啊各个生理功能减退以后啊出现的一个生理方面的水肿。当然这个呢你就自己要注意一下，能够膳食啊、饮食啊考虑全面一些，休息时间正多一些。 另外呢，出现病理性的水肿，主要是肾源性的水肿，心源性的水肿就包括主要是心力衰竭以后出现的水肿，还有呢，肝源性的水肿，还营养不良性的水肿。所以这些这个病理性的水肿啊，咱们更是要注意一下呀，要改善自己目前的健康状况。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能够自己注意一下，使得体内的这个水盐代谢电解质平衡，使得我们的各个营养元素啊都能够得到。那么如果具体是医生给你确诊的是肾源性水肿、心源性水肿、肝源性水肿的话，那么咱们还要针对你自身的这些疾病，咱们呢这个医生该吃药就吃药，该打针就打针，该住院就住院。咱们这样的话，那么再加上自己呀，从营养上头的调节呀，那么咱们就可以改善老年人出现的这些浮肿的状况。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自古至今呢，咱们中国人呢是对它呢特别看重的。灵芝是个药食同源，灵芝本身就是个真菌。那当然民间的传说，这是民间的传说啊，起死回生啊，返老还童啊，这都有，还有那个美丽的神话。但是事实上呢，灵芝历代的医典也是把灵芝归位于上品的，它排位在人参之前。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上都记着，灵芝可以明目安神，一肺气，一肾气，通九窍，利关节，利尿，养颜，美容。所以灵芝实际上对咱们体内是起一个调理的作用，使得咱们体内的阴阳能够平衡，使得咱们体内啊能够啊气血啊调和。所以说，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帮助健康的作用呢？那主要还是它自己具备的这些啊，这个对于我们健康有利的一些成分。灵芝多糖可以增强人的抵抗力，诱导干扰素，强化免疫系统的作用。灵芝所含的三萜类物质就是灵芝酸，可以降血糖，还可以提升血液中间胰岛素的浓度。灵芝酸还含有啊凝血抑制剂，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避免血栓形成。灵芝酸还可以抑制啊胆固醇的合成，提高血液中间高密度脂蛋白的量，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量。当然这些方面都不是某个人想怎么讲就怎么讲的，这都是在我们很多除了古代的医学上的记载以外，还有结合现代的很多的专门研究灵芝的专家，一个一个实验，一个一个结果，再结合着临床的具体的运用，这才得出来的一些结论。灵芝中间所含的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它可以调节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功能，修正了这个免疫系统中间的某一些的缺失，减少不正常的自体免疫性的疾病的发生。那么这样的话呢，灵芝中间的一些微量元素像有机质，可以呢促进红细胞携带氧的能力，使组织器官获得充足的氧气，增强我们细胞的正常代谢。而且灵芝中间的所有的这些常量元素、微量元素，使得调节我们体内的这些，比如像这个细胞内外的一些平衡，使得我们的水盐代谢

因为沧桑的黄黑色代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 声音里